我国大力推进今年春季国土管理总动员工作，取得了成就。在春季国土管理总动员期间，全国各地人民大量栽种各两种树木，进行长达240多公里路的技术改善，疏浚840多公里的河床，营造了80多公顷的护岸林。另外，许多地区卓有成效地进行土地平整工作等，打造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环境和条件。